周报受膏有今天阅读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6-40节，早的话，我们同心一起领念，开始就有新女性名叫雅玛，是雅切基派的那个新女，领基鲁曼，从女之家的时候。从丈夫拘留这里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今是祈祷，昼夜侍奉神。正当晚时，他站起来敬谢神，将儿女的事对一盼望，基督撒玛利亚说：“若是我玛利亚救主的律法，办这些一切的事，就回到家里里。”都是这些身身不去，孩子渐渐长大，成长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凌晨祝福频道外语的弟兄姐妹，跟着把时间交给我们先。 感谢神都有他的美意哈，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我们的 Project Out of Order 哈。但是我发现大家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喜乐，我们更加的火热，因为其实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来敬拜神的？我们靠什么来敬拜神？心灵跟诚实，心灵 Spirit, the Holy Spirit 是圣灵引导我们来敬拜神，不是 projector 或是 microphone 啊，或是 guitar 或是 drum set 啊，带领我们来敬拜神，是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如果说我们在国内内地啊，家庭教会啊聚会的时候，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诗情，没有麦克风，只有诗歌本，甚至可能没有诗歌本啊。但是领唱人一唱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些歌词啊，因为他们在家里自己就唱这些诗歌啊，甚至不用有歌词，我们都可以背记起来啊。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啊，这是最好的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哈，我们不依靠 projector 了。不依靠麦克风，200-300年前根本没有麦克风哈。那这些布道家 John Wesley 啊 ，George Whitefield 啊，Jonathan Edwards， 他们布道几千人、上万人，在街头、在乡间布道啊。那这个传道人要有很好的肺活量啊，像唱声乐一样，不用麦克风啊，很远都可以听到。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赞美感谢你啊，在这六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是圣餐主日，我们一同聚集到教会里面，我们一些孩子们也都放假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全家的来侍奉神，这是我们上个月到这个月我们一直的一个主题，让我们从年长的到壮年到年轻到年幼的，我们都能来认识神，都能够在主面前蒙恩啊，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啊。今天我们是继续来谈到年长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开始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生活啊，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重要也太需要，所以上礼拜讲一次不够啊，我们这礼拜继续的来认识来学习，不光是年长弟兄姊妹来学习，我们壮年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来学习认识，因为各位的父母都逐渐的年老了，或许在各位的身旁，或许在家乡。或许他们正在病痛当中，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在进入年老的时候仍然能够享受一个信心的生活，一个跟家人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变老。有些教会弟兄姊妹啊，虽然年长，可是他们在教会里面聚集，他们非常的开心，他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盼望，他们是可以一起变老的，虽然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可是在教会里面10年、20年、30年真的像同一个家人一样。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有一位女先知叫做雅拿啊，上礼拜我们提到了有一位弟兄，一个近前的弟兄叫做什么，叫做西面啊，好像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不，他看见了耶稣这个 baby Jesus， 他就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感恩，说主啊你可以释放我安然的去世，然后他就宣告，然后呢他就为玛利亚约瑟祷告，为 baby Jesus 祷告。我们看见一个老人信心的生活， 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姐妹，那上礼拜是提到弟兄，这礼拜看到一个姐妹，她叫亚拿，啊，她年纪已经老迈，啊，然后呢，但是她老迈，她并非是孤单的。首先我们看到第三十七节，虽然她已经八十四岁了，在座各位有没有超过八十四岁的弟兄姊妹？婆婆还年轻啊，我们唯一的天妈妈不在我们当中啊，在家里休养当中啊，没有一位啊比八十四岁更年长，所以各位都还年轻，还可以怎么样侍奉神？他怎么侍奉？那是昼夜侍奉神，他还进食祈求啊，祷告啊。那老人家不用吃太多了哈，消化不良，我们进食祈求祷告，专心来等候神啊。当然不只是这个缘故，他享受在圣殿里的敬拜，享受在圣殿里的侍奉，那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提到第一点，看各位周报上，我们可以怎样变老啊？我们可以在团体中一起变老，所以他不是孤单的，不是孤独的。虽然他已经守寡了许多年啊，有人说他守寡了八十四年，有的翻译有的是他结婚七年之后就守寡了，那如果到当时可能不到二十岁就结婚啊，那八十四岁他可能真的是守寡七十多年了，但是他并不孤单。为什么？他在圣殿里面敬拜侍奉神，有其他这么多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一起敬拜侍奉神，他不孤单啊。我想到我的母亲啊，她是天主教徒，在天主堂里面侍奉啊，她真的是非常的敬虔追求啊。主日早上大概她是参加七点钟内堂的弥撒啊，那平时呢他们有所谓的圣母军啊，就是姐妹，我们的姐妹会一样，每个礼拜至少有两次去探访病人啊。在她脚还比较好的时候，现在膝盖不这么好了，以前就是跟着这些姐妹们去病房里面探望老人们啊，然后去参加他们圣母团的诗歌班啊，所以她并不孤单，虽然儿女不在她身旁啊。不仅如此啊，她还有一群以前退休的同事老师啊，他是所谓老小学老师退休，他跟这些老同事们在一起啊，有时候比我们跟在我们儿女在一起还更开心啊。这些老同事他们一起每个礼拜去喝咖啡啊，这些七十岁以上的姐妹一起去喝咖啡，喝完咖啡下午去唱卡拉 OK， 唱卡拉 OK 还有人教他们跳舞，然后一个月去吃一次大饭店的 buffet 啊，不是我们这个几块钱的 buffet 啊，是那种四星级五星级饭店那种大 buffet 啊，一个月只能吃一次啊，吃太多不健康哈，啊。哦，他很 enjoy 他老年的生活，退休的生活，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同伴，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有去服务别人啊，他有跟他同年龄的这些同事朋友们，所以老人可以不孤单的，即使他的丈夫过世了啊，我的父亲三年前也过世了啊，像就好像这个亚拿一样，他已经单身了，但是他并不孤单，并不孤独，因为他在团体中怎么样一起变老啊。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年长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落单，我们有一个团体，最好的团体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不论在北美也好，在各位的家乡也好，我们找到一个团体，让您年迈的父母有一个地方可以成为他最好的支柱，正好最好的同伴。第一个，在团体中变老啊。第二个，在婚姻关系中一起变老。这个亚拿他有进入婚姻，虽然只有短短的怎么样七年的时间啊，圣经非常精确啊，他结婚几年啊，好像一个小人物，可是圣经都记载他结婚七年，七年仍然是非常的宝贵。在座各位可能结婚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可能更久，但是也许只有短短的婚姻啊。如果你有目前有婚姻的，保罗说怎么样？你就不要求离开啊。如果目前没有婚姻的呢？哎，你不要追求一定要进入啊。所以单身也好，有婚姻也好，都可以来敬拜侍奉神。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有配偶在你身旁，该怎么办啊？你应当好好的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各样的疾病，可能您的老伴哈，早上我在我们那班我们主日学我们就分享讨论，哎，有时候我们比较 alone 啊， 那个时候会觉得啊，我真的很需要这个老伴。平时可能吵架啊，年轻夫妇吵架，可是到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老伴啊。特别弟兄会特别需要姐妹啊，先生特别需要妻子啊，因为姐妹们都很多朋友啊，弟兄们都非常需要姐妹来陪伴他们，所以好好的珍惜您的另外一半。如果您目前有婚姻的啊，您的配偶还健在的，同样如果您的配偶已经离世了啊，或是已经分开了，我们仍然可以像亚拿一样怎么样，在团体当中一起敬拜神，一起享受与主同在的快乐。所以无论在人生的所谓我们说春夏秋冬啊，仍然是美丽的，是美好的。所以如果您目前您的伴侣还在身旁，好好的珍惜他啊，不要跟他吵架啊，不要跟他闹脾气，对他更温柔一点，更体贴一点，带他去吃好吃的，带他去散步，跟他说好听的啊，容忍他啊，啊接纳他啊，安慰他，鼓励他啊。有一天他可能离开了，那我们不知道谁先走，丈夫先走还是妻子先走啊？那我们就继续在教会的团体当中一起来享受啊彼此的关系。第三个是在隔代的关系中一起变老。我们看见这个亚拿，这个84岁的老姐妹，她看见谁呀？她看见了 Baby Jesus， 这位婴孩的耶稣，其实已经不是婴孩了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渐渐成长了。她看见这个孩子哈。他父母带他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好，他看见这个孩子，他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他的快乐，他不仅是自己享受，他还分享出来。第38节，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讲说。我想在座各位已经年长弟兄姊妹，可能有你的孙子孙女啊。我常常看到弟兄这边，哎，很高兴的拿他的手机给我看啊，这是我的孙子，这是我的孙女啊，或是我们一些特别聚会，各位带自己孙子孙女来啊，各位做祖父母的都以自己孙子孙女为荣啊啊，他们参加什么表演，参加什么比赛啊，上了什么学校啊，大事情小事情都觉得啊好可爱，好优秀啊，各位的父母祖父母都以你的孙子孙女们来为荣。不仅如此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各位年长弟兄姊妹跟你的孙子孙女的关系比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更好啊，是吗？因为您跟你的儿女可能会有意见上的冲突，会有紧张啊，到底谁要听谁的啊，我们做儿女的要听我们父母的呢，还是父母要听儿女的？特别父母住在儿女的家里的时候啊，谁是主人啊，谁要做决定，关系会紧张。但是怎么样，跟您的孙子孙女在一起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啊，您的孙子女很乐意来跟您亲近，因为各位祖父们母们啊，比较不会管教他们，比较不会责备他们，比较不会说他们的是非，说啊你这个功课没有做，哎呀你这个考试考得不好啊，等等等等等，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包容。所以各位孙子孙女们也喜欢跟年长者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怎样来帮助我们年长弟兄姊妹啊？我们鼓励他们跟年轻人们在一起，跟孩子们在一起，不仅是自己的孩子们，教会其他的孩子们。我看见我们年长弟兄姊妹，看到其他家庭的孩子们去亲他，去抱他，我觉得是很美，不是吗？我们就是一个家庭，不是吗？好，我们年长的40-50岁、50-60岁以上的，我们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这么可爱，我们去鼓励他，抱抱他啊。啊，我们看见那个关系是满足的，是美好的啊。所以我们在隔代的关系中一起变老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孩子，这个耶稣 baby Jesus 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啊。所以我们年长弟兄怎么可以去祝福这个隔代的啊，这些孩子们啊，距离你们大概40-50年。他们年龄可以做你的孙子孙女们，你去祝福他强健起来，不仅是肉体的强壮，心灵的强壮啊。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不是吗？考试的挫折，婚姻的挫折，工作的挫折，身体的病痛，太多挫折，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需要强壮起来，我们内心强壮起来，能够面对这些试探考验，然后呢 充满智慧，为你的儿女们，为你的孙子孙女们，为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孩子们来祷告，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老年的生活是美好的，是值得享受回忆的，因为有这么多人陪你一起变老，在教会里面团体中变老，在婚姻关系中变老，在隔代的关系当中来变老，我们可以过一个满足的生活。还有呢，所以那在座是年轻的40岁50岁的啊，其实依照现在的这个医学医疗哈，大概50岁到70岁之间啊，我们觉得年长，可是他们都还很强壮，还可以去服侍比他更年长的80岁以上的90岁以上的啊。所以我们教会除了我们30-40岁的弟兄姊妹以外，我们50岁60岁以上的弟兄姊妹还是可以很活跃的来服侍啊。那年轻人如何协助老年人的生活啊？我们有许多社会的资源，我们要去学习哈。那这个社会资源，我们可以帮助你接送老人啊，或是带他去医疗啊，等等等等啊。我们有时候靠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啊，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分享那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在提摩太前书5:8，各位的周报上 1 Timothy 5:1-2 啊，还有 verse 8 and 2 啊，是待会要背经的，我们读 verse 8啊，8节啊，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是提醒我们在座我们年轻的30-40岁的弟兄姊妹，您年长的父母，年长的亲友，无论是在您的身旁或是在您的家乡，我们看顾他们，关心他们，不要忘了他们啊！我知道各位已经有自己的儿女们，自己的工作啊，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关心他们。怎么样来关心他们？怎么样来服侍他们？前面提到了哈，倾听是最好的陪伴啊，就是这本书哈，叫做这个拥抱老年新生活啊，一位古伦神父啊，因为他们天主教的神父都是单身的，他们更会面对是老年孤单的问题。他说这个最好的服侍就是怎么样，倾听啊，圣经上也许多地方提到倾听。除了我们服侍他们这个交通医疗以外啊，最好的就是倾听，因为老人家有许多事情想要分享出来，他过去的丰功伟业啊，他过去的美好回忆，他过去的挫折痛苦啊，他会拿照片给你看。那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时间去倾听呢，去陪伴呢？老年人不需要你去指正他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需要的是给陪伴，你听他说，让他说啊，因为现在人实在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听别人说话，我们都希望别人听我们说话啊，我们都忙着做事情，倾听是最好的陪伴。当你打电话给您的家人在内地啊，在亚洲，倾听他啊，常常我每个礼拜打电话回家一次两次哈，到台湾啊，或是各位到国内哈。我都是听我母亲说话了，她会教训我许多事情，你要该注意什么不要注意什么啊，你讲到不要驼背啊，你要多运动啊，你早点睡啊，就她没有告诉我说你过马路的时候红灯要停，绿灯要守啊，因为我知道父母总是有你把你当孩子，你就请他说吧，你就让他说吧，你没有觉得阿妈很烦呐、啊？我哪里不知道红灯要停绿灯要行呢啊？你就让他说，让他关心你，让他表达对你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最好的服侍就是倾听吧，啊，不论你是在他身旁倾听，或是透过电话，现在有各样的方式哈，你的 WeChat、你的 Line 啊、Facebook， 那许多年长弟兄姊妹也会用这些啊科技的产品啊，那是更好，他可以听见声音，看见影像，看见照片，然后你还可以啊把一首诗歌送给他。把一个 video 送给他啊，我们用很多方式来陪伴他们，有许多方式来向他们来传福音啊。还有呢，各位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忙不过来，你会邀请你的父母来这边帮忙照顾 儿女们啊，你的就是他的孙子孙女们啊。那在座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是如此哈、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年长弟兄姊妹有多么大的贡献啊！各位忙着工作啊，可能都没有时间整理家庭，没有时间做饭菜哈、啊。但是请不要累坏了您的老妈老爸哈、啊，他帮你们免费照顾儿女啊，托婴啊啊 ，children care 啊。让他们有休息的时间，让他们有自己的时间。当然我知道他们很享受服务你们，服务这些儿女们、孙子孙女们啊。好，然后呢，我们做光做眼，用同理心来等候。啊，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主啊，我们不要指责他们或是勉强他们。啊、当他们看见哎，这些儿女们信了耶稣之后，更爱他们，更关爱他们，更愿意跟他们建立关系，更愿意倾听。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他们会愿意来接受福音的。啊，前两年 ，my wife Judy 啊，朱迪姐妹啊，她的 grandma 啊，今年90几岁了，啊，是很不容易信主的哈、啊。那就在当地的教会，我和另外一位牧师为她啊施洗啊，那我们全家很开心。这个祖母是他们全家族的大姐，啊、家族当中这么年长的。来信的耶稣啊，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啊！我们等候了多少年啊，但是是很有盼望的。您的家人们、您的父母们啊、您的兄弟姐妹们，在您的老家还没信主、还没认识神，我们做光做眼啊，我们做一个好的见证啊，我们陪伴、倾听、等候，而不是批判，而不是指责，不是勉强。他们有一天会看见我们。哇，基督徒的生活是真的是好，真的是充满了神的爱跟弟兄姊妹的爱，他们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蒙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啊，学习了许多跟家庭有关的啊真理，哇，无论是做弟兄、做丈夫、做父亲，或是做姐妹、做母亲啊、做儿女，那我们这两次聚会学习如何啊来。关怀、鼓励、建造啊，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年长弟兄姊妹也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年老的信心的生活，一个满足的生活。即使我们现在身可能有一些病痛，有些不方便，我们的体力不如以往，可是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啊，在团体当中享受，在婚姻当中享受，跟孩子们在一起的。那样子的时光，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安然见主，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遗憾，啊，是充满了感恩。谢谢主，让我们全家来经历神，全家来侍奉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啊，今天我们有领圣餐，好。